四个九。 办法需谨慎。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0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母鸡蛋，我们家男的多。 光光这么一看呀，我心里都吓得慌。87.6空中笑林，我们要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都上演，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立代，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沾。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相声名家名作和这两年的相声新作品。那么今天上半段呢，先来听一个传统段子八扇屏。赵伟洲和杨少华二位合作的时候呢，有不少新作品跟观众听众见面，有几段传统段子的录音也很有特点，比如说下面您将听到的这段八扇屏，传统功底深厚，同时呢这两个演员的特色也都彰显出来。 您认识我吗？ 不熟悉。 不熟悉。 对对对对对。 那我自我介绍一下啊。 您说一说。 我是一位诗人。 您说什么？ 诗人。 哦，您是个诗人 啊。 快拉了手吧。 哦， 咱俩一样。 哦，您也诗人。 我干人。 什么叫干人？ 什么叫诗人呢？ 诗人你都不懂啊？ 不明白。 作诗啊。 哦， 文人墨客。 哦， 我经常的这个作诗。 是啊， 我在这个报纸上杂志上发表了我好多的作品。 哦， 哎，您见过没有？ 没有。 知道我是谁吗？ 不认识。 怎么会不认识？我姓赵。 嗯， 我叫赵伟洲，大诗人。你不知道？ 不知道，您没什么名气呀。 跟这玩意儿，你说这玩意儿，我写这么多诗，你看就不知道我就不出名，我就奇怪了。 嗯， 你说我写诗，我怎么就不出名呢？ 哎，你打算出名吗？ 我当然想出名了。 有个大诗人屈原，知道吗？ 好家伙，那位中国头一位诗人。 对呀，啊， 我这名字哎，要像屈原那样，这辈子我没白活。 就是啊， 您说他怎么出这么大名呢？ 为什么出自大名知道吗？ 不知道啊。 他投江了。 哦，他跳江了。 对。 哦， 还有王勃知道吗？ 王勃 啊， 滕王阁序。 对， 奇才。那年轻的诗人，我这名字还像王勃，那也可以啊。啊， 名声怎么样？ 啊，好啊。那王勃为什么出这么大名啊？ 王勃为什么出名知道吗？ 不知道啊。 他也跳江了。 哦，您这意思也让我跳江去？ 这是提供您呢，您自个儿研究。你说认为您我跳江也想出名的，您可以啊。 哎，这意思啊，太好了。为了出名 啊， 我接受您的意见 啊， 我就这么办了啊，我现在就去啊。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您说。 我去了以后 啊, 啊， 把我发表的作品呢，您给出版一个集子。 对， 我就闭上眼了。 我还给您烧了，让您那边学习学习，好不好？ 太好了，就这么着， 就这么着 啊！我现在就去了， 您走吧。 啊，诸位再见。 各位，他是要走的人了啊，要走了 啊， 走吧， 走吧， 走吧， 回见，回见，回见。 前面就是您的， 哎，我您叫什么名字？ 杨少华， 老相声演员了， 说了51年相声。 大家都不知道你啊。 我不出名。 您想不想出名啊？ 我也想出名。 不是，哎，一块儿怎么样呗？ 这下多坏呀、啊！比临死还拉着垫背的， 像话吗？什么叫跳江啊？ 你说你是 诗人，作诗懂吗？作诗， 作诗， 哎， 作诗。您今天这样，我问问您，您在这儿是不是可以啊？ 在这儿干嘛？ 作诗啊， 在这儿就作诗。 就是啊， 在这儿做 啊。 大伙儿爱听作诗吗？这啊， 您这啊， 不作诗，在这儿就作诗，这条件不好啊。 要什么条件呢？ 你说连张床都没有啊？ 不，哦，您在床上写字 啊？就是作诗都没床了，最起码这怎么能做呀？ 没有那设备 啊，没有设备。 这样的，您可以朗读， 朗读 吟诗。 我那吟不了， 怎么？ 我害臊，我那师傅不让人看。我那师傅不让人看， 这都不，这父老乡亲都不是外，是咱的观众。 我这不外人看啊。 我告诉你，有难看，我替您兜着 啊。您兜着、啊， 您在这可以吟吟诗， 是吧？ 我问您，这诗是几言的？ 我这诗不论言， 哦，论章。 哎，不论章， 论篇。 哎呀，不论篇， 那论 论片儿。 对、嗯，论什么 片儿？ 论片儿， 片儿。 那怎么鉴别您的文章呢？ 那就看睡觉以前喝多少水了。 哦，要喝的水多呢， 那片儿就大呀； 喝的水少， 那片儿就小。 尿炕， 你不能怕人看着吗？ 多新鲜呢、啊！那拿出含着玩意儿，这种人是个德行。 不用含着，你兜着不是？ 我兜着这干嘛呀？你要在这作诗，可以给大家做一个。 我跟你说实在的，就论你、 啊、怎么？ 你说这个老人净开玩笑。你说我们是诗人吧？他让我们跳江去出名，那你给我们在这儿做一个，这像话吗？外行，诗人要创作，得需要灵感。 哦， 懂了吗？ 灵感。 哎，为了灵感呢，我要为了写诗，我也经常去到公园漫步啊。 哦，漫步， 看一看花卉。 和嘴里有毛病还是？ 划一划小舟。 哎呀， 那前两天我不是就上这个北海公园？ 哦， 哎呀，那景致太好了。 嗯， 刮了一阵风。 嗯， 一看这个水面是碧波荡漾， 好看。 当时我诗兴大发，当时我就做了 一首诗， 一屁股泥， 那是滑趴下了， 没注意嘛。 哦， 我爬将起来之后啊， 嗯， 作诗来不及了， 怎么办呢？ 我写了一副对联。 见景生情，写了副对子 啊， 那也不错 啊。 今天这么样，我代表观众， 嗯， 欢迎您，是不是把您的作品在大家这儿朗读一下， 在这儿念一念？ 对， 那好，那我就在这儿念念啊。 谢谢大家，您 好，谢谢谢谢。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不错， 大家鼓鼓掌啊！好，谢谢谢谢。好啊， 这见景生情嘛， 文人墨客嘛， 就是。 对， 那您下联呢？ 没听清楚。 怎么呀？ 这个我做的这是对联，可不是诗。 嗯、 风， 嗯， 头一个字是风，风懂不懂啊？刮风啊，就是这么写， 是吧？ 哎，里边应该是一个虫字， 嗯， 哎，再加一撇儿。这个呢，当然你不认识，这就是大写的了。就是说， 你问， 这是 您甭忙了 啊！不， 就您这样，您到古玩铺全给人扒拉撒了。我跟您说 啊， 您也甭首饰了。我问您下联， 下边联念吹呀、啊， 对， 吹吹就是口字旁一个欠字，吹呀、啊，吹灯，吹吹，来吧，真吹，吹， 又是算了。我跟您说啊，您这人呢没明白。我说您下联， 下联这是水面。水面当水皮讲，风吹水面，风吹水面 不，你下联， 那下面就是层层浪了。风吹水面层层浪，你看这身子， 哎，你出来没吃药是怎么着？怎么了？ 就说他写的好啊，风吹水面。 我问问您 啊，你在哪儿住啊？您 我 啊， 我是平安大道厂桥。 嗯，你们家住那房子有门吗？ 有门。 门在哪儿安着？ 在门框上。 你们家几个门框啊？ 我们家俩门框啊。 哦，你们家也俩门框 啊？ 这就好办了。您这边给人贴上风吹水面层层浪，您这边给人贴什么光杆？这边 能光杆吗？那个是吧、啊、你再抄一个贴那边， 俩上联啊。 对了，那好啊， 那没法念呢。 那你不会念？ 会念呢， 我就能念。 念念， 你得压住了这个折韵。 嗯， 听着啊， 嗯， 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下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 好， 这横批呢？风吹水面好，不糟践东西。 今天呢，这个是文人墨客嘛，我这个我今天我就写到这儿了，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学术讨论会，邀请我参加啊，吃肥牛，我现在马上我就要走了啊，我要上那边去。 那边不要去，那边有套狗的，不要去了，那边不要去。边上我们去， 什么套狗？那我上那边去，我从那边走了。 那边抓小偷呢啊，好好在这站着。我今天要修理修理你，就这模样。北海你去了吗？ 去了。 干嘛去了？ 我作诗啊。 呸，我作诗，您看这模样，整个一法国造爷。我诗去，你上北海不是上那作诗去，你上那捡烟头去，知道吗？你生活又困难，你媳妇管得又紧，你没有钱，又有口子累，爱抽，怎么办呢？上北海了也没打票，说进去了，到时候看看呢，哪有烟头啊？有几位在这作诗呢？人正吃水果、西瓜什么正吃呢，你过去了，那这样，人家看你贼眉鼠眼，人说风吹水面成浪，吃西瓜一扔，你给我捡起来了，爱吃。你还说呢，这样吃解渴，这样吃洗脸。就这模样，告诉你，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冷，水不言自流，那金戈何厚，玉瓦何薄啊？知道得说，不知道别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义知。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懂。人讲礼义当先，树讲知为言，知道吗？有子曰：礼之用何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日何而何不义礼节之，义义不可行也。自高自大，烂面个臭，臭味不可闻。瞧不起说相声，你错了，你大错。说相声肚子杂货铺子，买什么有什么。我越说越生气，你让我说你什么好？我用英文骂你，你的良心咋大就坏了。甭不高兴，这是教育你。高级说的话都忘了。 高尔基说什么了？ 啊？ 高尔基说什么了？ 当然高尔基说。 高尔基说什么了？ 我啊 啊！ 你今后不要这个样子。我吃个眼，我说了半天，我不能白说你。 给我买双皮鞋。 给你买双皮靴子呢。 你不说不白说我吗？ 给你配个下。给你赏你的下联。上联怎么写的？ 风吹水面层层浪。 哪位带着筐给扣上？怎么了这是？跟鸡一样。好好说。 风吹水面层层浪。 风吹给你对雨打，雨打沙滩万点坑。学问。哎，大伙鼓掌。哎，咱们大家团结起来，把他气死就完了。上下联都有了，赶紧走，发表稿费下来，咱俩分啊。 好， 怎么样？猜得叫好吧？ 罢了， 嘿， 没想到今天，碰见您这么位高人， 1.75米。 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您说吧。 没想到，在乱草之中有您这么一颗灵芝， 您捧我。 在乱石之中有您这么块美玉， 您夸我。 在狗食盆子里有您这么大块的肥牛肉， 您骂我。这是怎么说话呢？这是 你怎么跟我们对的下联啊？ 雨打沙滩万点坑啊。 对对子的规矩懂吗？啊？ 怎么不懂啊？ 对对子规矩讲究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清，平平仄仄仄平，一对十，十对百，百对千，千对万。我们上联如果是风吹水面千层浪，你应该对雨打沙滩万点坑啊。我们层层浪没数目字，你怎么对出数目字来呢？啊，你这怎么跟我们对的？说呀。你说你对错对怎么 没关系，你瞧，你说瞧那些废话，啊，什么见不见得高低不见得，男人背后还有我这能人呢。你长多少疖子？你哪来这么多能？瞧他的态度，你看，那小肚杂货铺子买什么有什么，要疯了你都啊！你这杂货铺子，大杂货小杂货？ 小杂货， 小杂货，来块酱豆腐。 没有。 啊，来颗蜡烛。 买完了。 来点面酱。 没预备。 这什么都没有，这什么杂货这是？ 那改粪场子了，这 多可恨！你看，你对错对的不能，你瞧这态度啊！你们家住哪儿啊？你们家有门吗？你们家没门，来回走窗户。门在哪儿安着？在哪儿安着？门框上啊！那门按你腮帮子上行吗？ 那也挂不住，是不是？ 你们家几个门框啊？几个门框？谁家不俩门框啊？你们家就是七个门框。 您说那是鸟笼子呢？这 最可恨，这还说高尔基的话你都忘了，你良心大大的坏。你自己把自个儿历史问题说出来，你们家准是汉奸，我告诉你。什么叫一大沙子饭点坑啊？你多可恨才说呀，下雨都下沙滩上了，还下一万个点砸一万个坑，是这意思吗？啊，那雨都下沙滩上了，这房顶上没有，要下水泥地上没有怎么办？你拿手抠去，下一点砸一坑吗？ 那当然了， 下一点砸一坑。 对， 那雨下你脑袋上呢？ 先漏勺了那个。 你说真没完啊，什么叫雨打沙滩半天空？我今天我跟你说，我不客气，我告诉 你 我找你们领导，我扣你钱，我问你奖金 都扣。您先不行， 导演，我告诉你，我跟你说，你太不像话了，这 人啊，可 恨，抠。 您看您这人这没意思了，那我们还有下联，您还没有 下联。你怎么知道我没下联呢？你怎么知道没下联呢？我们下联有啊，我们是雨打浮萍点点青。 有下联你不说 啊？有不说，你不用跟我说呀、啊。我们跟大伙儿解释解释，探讨一下文化。你看你在那儿，下联，怎么了你？着什么急啊？等着坐救护车走是怎么着你？你干嘛呀、啊、你？你讨厌你真是、 啊！你着那大急干什么呢？ 不行， 我跟你说好好相声，我给他对下联干嘛？ 没完，这 您呐，您别看我岁数大啊、您原谅我，您就拿我当一小孩子还不行吗？我向您赔礼道歉。 你说什么？ 我是 小孩子 啊， 哈哈， 怎么了？ 你也配？小孩子那是几辈古人？ 哪几辈古人呢？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过去的事儿。 大宋朝文彦博，幼儿道有浮求之志；司马温公，幼时道有破瓮救友之谋；汉孔融四岁让梨，懂得谦逊之礼。吴周瑜一十三岁官拜水军都督，统带千军万马，执掌六郡八十一州之兵权，使苦肉献连环，解东风，解凋零，火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那周瑜也算小孩子之中之魁首也。我说的这几个小孩子，你比哪个？ 比不了，人家都您净说是好的那小孩，那茅房憋老头那小孩，您一个也没说。 你有态度啊！你说多讨厌，咱想我憋老头去，你看今儿没完啊，今儿没完。 你 就没 说两句就得了， 得了你不吃， 你听 啊，我听你唱， 你瞧 我瞧你练， 别介 够花的吗？ 我不好， 你不好请大夫瞧啊。 我岁数小， 岁数小没欺负你。死鱼不张嘴了，死螃蟹耷拉爪了，枣饽饽揣上了，你看让人捆起来了。外国茶壶还俩半呢， 我茶壶。 老公，早点做好了吗？还得上班呢。 饿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啊，先听听那个空中小林。 空中小林哪能管饱啊？ 你听听啊。 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 这也太油腻了。 太油腻了，来点清淡的。 小葱白豆腐，一清二白呀、啊，搁点小磨香油，是香扑扑香扑扑的。 光吃菜也不成啊，你来点主食。 往下听，准有 三十高白米，二升绿豆，二青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小馒头，二斤黄面糕。 媳妇儿，早点来啦。 哟，怎么才来呀、啊？人家一下人都听饱了。 嘿，这媳妇儿还真省钱。 空中小林每天早上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刚才您听到的是赵伟洲、杨少华合说的传统相声《八扇屏》，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看话剧李伯祥、杜国之合说。 今天演出啊，这个秩序多好， 哎， 观众往这一坐也得听，我们在这一站也得说， 哎， 解放前不行， 解放前怎么了？ 解放前那些个说相声的不可能在大舞台上说， 对， 也就在这个河北鸟市啊、南市三不管啊，在这个小厂子里头， 对， 一百多人，那二百多人，一分钱一段，说完了哇一笑，像我们这个过去那小徒弟啊，十六岁八九岁拿离钱跛了，费心里一分一段，一分一段， 哎 哎，说一段要一回钱， 对， 说一段要一回钱，秩序也乱，大家也不得听， 不错， 还不仅是说相声 啊， 解放前有很多的什么梆子剧团，那个小型的梆子剧团，小型的评戏团，小型的话剧团， 对， 也都是要零钱， 全这样， 一分钱一段，过去签字庄啊，有些老观众知道，有一种叫活词话剧团。 活词话剧， 活词话剧就是文明戏 啊， 啊，活的词句，后头有个提纲啊，你演什么演什么，你们台上准备演几十分钟，要多少回钱，也是一会儿一要钱，他这个要钱呢，跟我们这个说相声又不一样了， 怎么呢？ 我们这个要钱得把大伙说乐了， 对， 哇，大伙一乐，观众认为这个段子结束了，徒弟们出来一分一段，费心来一分一段，你说这个演话剧他怎么能够知道是一段呢？ 怎么要钱呢？ 他也有办法，他在台口这儿有一桌子，桌子后边坐了一个管账先生，先生手里头有一电铃，他一摁这电铃，就代表是要钱了， 一摁电铃嘛就要钱了， 底下有八个伙计拿着笸箩，费心来一分一段，一分一段，要完了之后台上接茬演，过去演话剧一般都是那个爱情的， 对， 什么阔少爷阔小姐往台上一站都是求爱的，说话那个老话剧味儿，都是文明戏的味儿，这男的一说话这种味道，妹妹我爱你，过去来一分一段，一分一段， 这就要钱的， 来老丈娘过年过节不夜超一份，超完了接着演，演完了之后这要钱，要完钱台上接着演，该那女的说话了， 哥哥我也爱你， 过去来一分一段，一分一段，老丈娘老丈娘的一分一段，要完之后台上还接着演，这个少爷我该说了，哦，亲爱的妹妹我们两个结婚好不好， 好费了，这也要钱的， 要完钱台上接着说， 哥哥我太高兴了， 好一分一段，台底下坐这位老大爷，气得站起来了，从台上直嚷，我说你们这叫什么玩意儿，好家伙，俩人谈谈恋爱我花了一块七毛五了，这你们俩结婚我连被我都得卖了， 是啊， 好家伙，听你们这玩意儿比听马连良还贵了， 嚯， 你们这是演话剧吗？整个这区乡有抢银行的， 我 受不了，我又听不起，这么一会儿一块七毛五了，我不听，老大爷低着拐棍，我走，我不听了， 要走， 老大爷走，还没出门口呢，铃铛响了，四个把门的过来了，老头别动，怎么着要抢我是怎么着，我不听了，不听了，你听见铃铛响了没有，铃铛一响，你得给一分钱。 哎，这就要钱。 你们这什么买卖规矩啊？我不看话剧，不听话剧，怎么听见铃铛响就给一分钱？像话吗？啊，你们这不像话！听见铃铛响就给一分，二分了，二分了。就这么一会儿就二分钱，我给你，我不给你，我花一块七毛五了，我给你二分。老大爷都穿着长袍马褂，这兜呢在里边，掏钱的时候得慢慢掏，不就二分钱吗？我给你二分，小意思，一块七毛，好，三分来 我。 我这台上那问铃铛的，手下留情了啊！我今年76了，高血压，你能把我问死吧？伙计，你告诉我这小子姓什么叫什么？我跟你玩得了，我跟他玩不了。一会儿我跟他打官司。多少钱？不三分钱吗？我给你掏出一张五分钱的小票。五分钱应当找二分。 对， 老大爷说你找我，找我一分得了。找我一分，伙计找这一分钱还特别有意思，找这一分钱缺个犄角短个号码，像这老大爷一块七毛九你都花了，这一分钱你就认了不就得了吗？ 就是 不行，这老大爷非要给我这口气，伙计给我换换，我花不了，您凑合着花吧，不凑合，缺个犄角短个号码没法花，您就凑，我不凑合，您就我不凑合，好好真给你，

由于我的过错，使全球气候变暖，造成了厄尔尼诺现象，给环境带来了污染，破坏了大气层的臭氧。我知道，我一定要痛改前非，请领导考察我。我争取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一个脱离。 又来了，师傅。 以上您听到的是杨毅、杨建明合说的谎话连篇。下面再请您听一段相声《凭什么》，苗阜、王声合说。 这个丁酉年呢，是咱们传统年里的鸡年， 凭什么呢？ 就排到这个鸡年了， 凭什么？ 不是，观众鼓掌是因为喜欢咱们俩， 凭什么？ 刚才从那儿进来的时候，有一个观众说看咱俩长得水灵， 凭什么呀？ 他说你长得像鹿晗 啊、哦，我长得像鹿晗呢、哎，凭什么？ 这你问不着我，该问谁问谁去吧啊！ 你干嘛呢？ 什么叫凭什么？凭你吃什么脏东西了是怎么的了？这是 我心情不舒服。 谁惹着你了？ 你说他凭什么？ 怎么了？ 凭什么、啊、有我？凭什么没我？凭什么是我？凭什么不是我？凭什么找我？凭什么不找我？凭什么第一是我？凭什么第一不是我？ 你说的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这个你不听不明白吗？ 没听明白， 不听明白。我告诉你，我说的是想当初， 哦，不是现在的事情。 2007年， 嗨，这年份就不要用想当初了。 我第一年参加工作， 头一回， 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我， 这地方怎么唱上了呢？ 那我应该 直接说， 凭什么？嗨， 你爱干嘛干嘛吧 啊！您说说啊，凭什么季考勤迟到有我，全勤奖没我？凭什么提拔干部不找我、凭什么下乡慰问找我？凭什么业务考核第一不是我、凭什么演出排场第一是我？ 这个我知道。 怎么了？ 年轻演员啊，刚刚参加工作，第一个演出有助于锻炼你。 你让各位听听啊，万事开头难，枪打出头鸟。我第一个演， 不是 观众是不乐，怪我怪观众， 有怪观众的吗？你这样，跟领导商量商量啊，不乐意第一个，你第二个演， 第二，哎，你才二呢，喂，这， 第三个， 观众该上厕所了， 你第四个演， 排第四，买卖次，哎嗨， 这都什么词儿？这都是，您来个压轴。 压不住， 您船底， 场口倒挺好，就是演完没公交车回不去家了， 这都操的什么心啊？这不是，那我给你出个主意， 什么主意？ 别在台上站着了啊，你下去当观众去吧。 凭什么呀？凭什么呀？ 你每一场都不演，你不当观众，你干什么呀？ 就我这个业务在曲艺团啊，就我这个业务啊，传统的、现代的，我什么都会。 你会什么呀？ 我会什么？我说出来我吓死你。 我没有那么胆小。 我最拿手的，传统相声，大保票， 你还当过黄牛？ 我当什么黄牛啊？ 大倒票吗？ 什么大倒票？大保票，就是 大保票是个什么？ 就是俩人是卖粽子的，别人认为他们会练武术，后来当了牛仔了，就那个 还是个西部的相声。 什么叫西部？ 怎么还有美国的事儿呢？ 大保票吗？ 您说这个叫大保镖，哥俩练武的。后来把牛给宰了， 大保镖， 保镖， 那过去的传统活咱说的少，现在都说新唱新，我拿手还有一个啊， 还有什么节目？ 马季先生的 哪段？ 欢乐颂， 又改了钢琴了，这又 什么钢琴？相声啊， 相声那叫友谊颂 啊，对，友谊颂，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施圣杰先生的拿手作品， 哪个节目？ 姑娘小伙一块上， 别这样。 人就别背， 姑娘小伙一块上是什么相声啊？ 就这么多相，我掌握的全着呢。 您名字都记不住，您还掌握着？ 就这个。行，我们团长还给我说句话。 曲艺团团长怎么说的？ 说让我土豆搬家。哦，我到现在没闹明白什么意思。 没明白啊？他让你轱辘出去。 行什么呀？ 不是，您这个业务水平确实是。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也难不住。 哦，您还有别的工作可干？ 曲艺团不是不要我了吗？ 对呀、啊， 我去歌舞团。 就您这个尊容， 怎么了？ 就您这个声音条件，您还歌舞团呢？ 怎么了？ 您这嗓孔…… 我歌舞的，我从小我就练声乐。 您这个嗓子， 哎， 就这云遮月、雪打灯的嗓子。 六岁的时候 啊， 我妈妈就把我送到声乐培训班了。 是吗？ 我们那老师对我们教授非常的严格。 怎么教的呢？ 我们那班里 啊， 有一个长木凳子， 条凳。 我们那老师拿一钉子 啊， 从下往上钉，当当当。 不是，这钉尖不是出来了吗？ 露这么长的尖， 这有什么用处呢？ 我们小朋友站一排 啊， 你过来， 嗯， 请坐。 哎哎，哎呦，话去。 唱高音， 拿这个分声部啊！ 你过来坐。 嗯。我， 中音， 不是，你呢？ 我。 哎嚯！ 低音， 你以后就唱低音了。 对，低音了。 不是哪个音乐培训机构用这办法测试声部呢？ 小菊花合唱团呢？这 没听说过这。 后来我练得特别好。 是吗？ 人送外号小鸡。 叫什么名字？ 小鸡。 那今年您过年呢？ 过什么年呢？ 你们鸡年呢？ 小杨红鸡， 这地方不能用简称。 小杨红鸡，我低音唱的好极了。 您是中低音唱的好，叫小杨红鸡。 对呀、啊，没错啊。 咦， 中低音，尤其低音唱的好极了， 是吗？ 对呀、啊， 杨红鸡老师的这个作品您都熟悉？ 当然熟悉了，他哪首的？ 嗯， 滚滚长江都是水。 这不废话吗？滚滚长江可不都是水吗？ 有那么一首歌呀、啊， 滚滚长江东逝水。 哦，滚滚长江东逝水。 哎， 这词儿就写得好， 是吗？ 明朝的大才子写的。 对对对对。 杨慎， 杨生安。 各位，杨慎可不是杨腰子啊。 谁问你呢？ 我给大伙儿解释解释。 贫不贫的？ 杨慎写的 这个歌您 会唱啊？ 跟杨洪基老师相比， 哎，不相上下。 这不是说大话。 这咱这是童子功，模仿杨洪基的童子功，他们都叫我童子鸡啊。 对，是，那我倒不理会了，我的。您还是童子杨洪基。 哎， 能现在展示展示不能？ 哦，现在给大家唱一唱 中低音， 中低音的 滚滚长江东逝水。 得嘞， 给您捧场， 大过年给您唱一把。 您来了， 这是我拿手的 中低音。哎，收！ 怎么了？ 您是低音啊，是低频呢、啊？我们听得我都快低血糖了，你知道吗？ 我唱的正激情澎湃， 哪有激情去呀？那边还有喊好的，您是属蝙蝠的是吧？人家 什么叫属蝙蝠？ 超声波你能听见？ 怎么这那解释呀？我这还中耳炎犯啊！ 中耳炎跟这个声音有什么关系？ 音高音低有时候分不出来， 你听不出自己有声没声是怎么的？ 这个歌曲可能不行啊， 您这嗓子压根就不行啊， 好多年不练了。 嗯， 咱舞蹈好啊。 谁呀、啊？ 我呀。 您会舞蹈？ 我舞蹈好极了。 就您这山东胳膊直立腿，您还舞蹈呢？ 嘿，你说我小时候练过， 也是童子鸡，不，童子功， 童子功练舞蹈、嗯。我给你展示几个舞蹈，你都不一定见过。 我看舞蹈看的也少，倒不一定认识。 哎，您看这什么舞啊？ 观战观战。 这什么舞？ 这不是藏族舞蹈吗？ 这个能分出来？ 哈达这个在手里。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你再看这个， 嗯， 这什么舞？ 我没猜错，这是蒙古舞。 还有这个 啊， 蒙古舞。 好，您懂，这应该是新疆舞。 对，新疆舞。 不，等会儿了，人家新疆舞都是动脖子，你怎么光动手呢？ 这那中耳炎不是犯了吗？ 可这中耳炎哪儿都管， 影响颈椎了。 哦， 你再看这个， 这个我知道。 什么 二百五？ 什么二百五？这街舞的二百五， 你把哪儿揭开了吗？脑顶盖揭开了吗？这 我都练着了。 街舞不是您这舞蹈啊？不用旁人看，我瞅着就不成。 就我这么好的基础，歌舞团团长跟我说句话， 怎么说的？ 他说咱们团可能有点热。 哦， 你说什么意思？ 让您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也难不住。 您还有可去的地方？ 这儿不要，我去话剧团。 这我劝您一句吧， 话剧呀、啊。 那是另一种艺术种类了， 生存还是灭亡，这是一个问题。 这不错，这 对不错了。 练过，练过，练过。 这人家外国的一出著名的戏剧， 对对对对，《 哈利波特》。 哎，这 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哈利波特干嘛呀？哈姆雷特 啊，对对对， 啊， 哈姆雷特。 嗯， 啥是披萨写的？ 这是包子写的呢，嘿， 是狗不理吗？ 哪有狗不理的事儿啊？ 什么叫包子？ 啥是披萨？莎士比亚。 对，就这，一进团。我给团长申请，我要演这出戏， 《哈姆雷特》。 没错， 让你演了， 让我演了， 演的王子， 演的大树。 这嗨， 不是，就您这个生存还是毁灭，演一术 怎么了？你刚刚起步，刚到人家团里，对不对？先从小角色演起， 有这样的心态，你必定能成功， 对吧？千里之行，始于蛙步。 别挖，别挖，再挖就漏了。始于跬步， 始于跬步吧。哎，得亏我有这个舞蹈的这个底子。哎，我演这个术啊，迎风摇曳。 哎呀，术是有点半身不遂啊，是怎么的？这劲儿？ 什么叫半迎风摇曳？ 哪有舞台上的树还动的？ 迎风摇曳的大柳树， 还是个大柳树？您见过哪个柳树枝是朝上长着的？ 这不是形象演吗？我就演这，演的好极了。 这团里把你留下了吧？ 团长一看我演完这个啊， 演完这大柳树， 指着窗户，对面有个网吧，他朝我指了指， 这什么意思呢？ 我明白了， 他 让我玩去。 不是，这树演得这么好，还让你玩去？ 不是，你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也是这个心态的问题，你知道吗？ 怎么了呢？ 我替他们着急。 替谁着急啊？ 演王子那位， 哈姆雷特， 他抱着那娘们儿啊！ 那是公主啊！ 那娘们儿，公主啊，干说话就不亲人家，就不亲人家，给我着急。我说你不亲，你来，我来吧。啪！ 好嘛，这柳树还挺流氓的，这个 什么叫流氓啊？ 您是大柳树，您不能动啊！ 你别让网友问住了。 怎么的？ 天仙配你看过没有？ 看过呀。 里面的大槐树怎么能动呢？ 那人家是神仙， 我这是精灵。 没法跟你抬杠。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也难不住。你给我安排工作啊？ 我这可，我给你安排。 你给我安排工作呀？ 不是，您这个心态不好，少问几个凭什么，多问几个为什么，找一找自身的缺点，踏实踏实干完业务，好好弄弄自己的专业，以后啊就真难不住了。 你等会儿，你认识我们团长啊？ 不认识。 那怎么说的话跟我们团长一模一样啊？ 明白人都这么想问题，都这么说话。 哦，明白人都这么想。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我儿子是修铁道的，他要去新中国， 咱们一块儿去新中国。 儿子， 哎， 给爸爸吹一个。 哎，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季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共襄文艺盛典。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格力空调团购了，价格更低，团长获礼，以旧换新，家电抵现金，整单满减，还能得手机。4月27至5月6日，格力给力。 一汽大众暖春聚会震撼开场，即日起宝来、速腾、蔚领部分车型增配超值先登礼包，更有全息购车享两年零利率等多重优惠，让驾驭之旅轻松启程。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专业级全场和高端 SUV 全新 Jeep 大指挥官，由 2.0T 直喷增压发动机与九速手自一体变速箱的高效动力总成，领先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从容驾驭人生大场面。售价27.98万起，至北京车展 W4 展馆品鉴。十年350万车主，从 LaVida 到 LaVida Plus， 全新朗逸 Plus 携大众最新设计优雅登场，尺寸空间全面提升，为您带来越级驾乘体验。全系标配 LED 大灯及 EPB 电子驻车系统，更配备 AEB 自动刹车辅助、 ACC 自适应巡航系统。4月25日北京车展 W4 号馆，全新朗逸 Plus 为你而来，上汽大众4008201111。 春风是什么颜色的？大鼠是不是比小鼠厉害？秀老虎喜欢吃什么？ 日历中感受不到的节气，就去大自然中发现吧。路虎发现人形，以强大的全地形能力及5+2灵动空间，让全家从容探享每个时节美景。 我是吴尊，和我们一起发现中国24节气。 4008201187。